1.766，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加元1.211，人民币6.418，英镑兑美元1.414，欧元兑美元1.217，澳元兑美元0.78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9。港金报17,010，比上日收市升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11美元，卖出1839.59美元。道琼斯指数升嚟报34968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5点，跌咗7点。港汇指数系100.5，冇起跌。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有未遵办的楼宇业主的。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妇产科学会、香港牙科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2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页。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你有没有货啊？ 有啊，2.1元几米。 不是2.1元买了跌到来1.35元，跌了成7毫几指先问怎么做呢？我们帮你不到的，给个建议你，就是以后买股票呢，你一定要定个止蚀和严守止蚀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到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咧就讲走下神坛的马克思。咁啊，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余宇信嘅。不过先预告下听晚先啦，志官啊，即系宣传下啦，因为听晚讲你我啊。咁啊，志官 一定要讲啦。 系啦，咁志官啊，好熟佢嘅，由80几年即系喺呢个无线同佢一齐拍档， 古仔啊， 做呢、這个即系咩香港八一系列啊嗰啲啊。咁啊，几廿年朋友啦，真系。咁啊，因 为九岁喎， 系啊。咁啊，听晚佢就唔会翻嚟，不过喺加拿大打电话。咁啊，同岑日飞同李默讲李我。咁啊，一啲听众朋友，我谂想知道多啲李我嘅生平咧，就听晚记得听呢个节目啦。 好多电台都讲紧噶啦。 唉，嗰啲唔同啊嘛。 呢啲正式系叔父嚟。 唉，唔系你唔好话后生嗰啲40岁以下唔识佢。 50都问水， 好问好问。好啦，今晚讲走下神坛的马克思。马克思几时走上神坛啊？ 马克思当然走上神坛啦，即系唔好讲佢系创造出一个叫做科学社会主义。 系 喺佢之前咧，好多人都已经玩过呢手噶啦，不过就系被 玩过社会主义啫，就冇讲科学。 系啦，唔系科学系科学系佢区别于。 冇錯， 其實都係社會主義嘅一馬。 係， 不過佢就話人哋嗰啲咩聖西門啊， 係啊， 富立葡東 啊， 嗰啲話佢哋係空想社會主義。咁啊，到馬克思主義咧，佢點解有説話講咧？因為出咗個蘇聯啊嘛。 哦。 啊，又出咗個社會主義陣營啊嘛。 啱。 咁啊，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係咪加埋古巴？ 係。 咁啊，大大話話。 咪 最巴閉嗰陣時有八十幾個呢個共產黨。 係，全球都有。 好似日本共產黨嗰啲係相當緊要啦，喐啲啊幾百萬人上街噶啦。 美國都有啊，不過即係美國喺二三十年代有㗎，啊，即係去到五十年代先冇咋，陰公。 即係。曾經我點解話二百年咧？馬克思主義即係內外啦，咁上下二百年啦，佢確實係風行一時。 嗯， 風行一時，全世界都矚目，係咪真係佢會即係呢個理想會達成咧？咁但係點解講走下神壇咧？就唔係我講嘅。 係 啊，咁啊，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啊，就話馬克思都俾人打得粉碎啦。何况你我呢？呢个你我呢，就毛润之同阿蓝萍小姐 讲嘅 嗰封信上面讲嘅。 哦， 啊，即系1966年咧。 喂，咁佢呢个意思系咩咧？嗱，走下，因为走下神坛的马克思有两个意思噶嘛，一个就系话佢系神啦，但系而家咧不再是神啦，我哋当佢神嚟崇拜啦。另一个咧就系话马克思咧，即系呢一啲马克思主义咧，可以走入民间啦。啊！你神又高高在上噶嘛，可觸摸而不可以，即係你自己親身接觸到噶嘛。咁毛澤東講呢句説話意思係咩咧？即係話我哋唔再拜馬克思啦，我哋唔再信馬克思啦，係咪意思咧？ 毛澤東唔係咁意思。毛澤東呢封信咧，佢係一封私信。 嗯， 佢呢封信我哋講過好多次啦，就唔講啦。只不過講1966年文化革命啱啱發動嗰陣時，佢就匿埋喺呢個滴水洞。 嗯 啊。有幾十日，然後寫呢封信俾江青。 嗯， 其實嗰陣時咧，佢就忐忑不安嘅，即係佢唔知呢個文化革命嘅結果係點，係好冒險行呢一著。 當然啦， 啊，即係有少少毀黨建黨咁嘅姿勢，即係要搏一搏噶啦。 你同整個國家機器對抗喎， 啊，唔係佢打碎， 打爛佢啊嘛，係啊， 從黨到政到軍到民 間，係 整個打碎。即係佢意思咧，就係講孤注一擲啦。咁啊，即係或者得，或者唔得。就算唔得咧，粉身碎骨咯，最多咁 啊。 所以佢就拉咗一句話：馬克思都粉身碎骨啦，我哋算乜嘢咧？咁 咁嘅意思。係。 但係嗰陣時，馬克思係咪粉身碎骨咧？ 嗰陣時係咪？ 係唔係？係毛澤東佢講呢句説話有所本嘅。 哦， 佢係認為1966年嗰陣時咧，蘇聯已經背叛咗馬克思主義啦。 係啊，蘇收啦。 啊，東歐亦都收啦。 係。 啊，南斯拉夫嗰啲唔使講啦，早收啦。 即係冇人係正宗馬克思主義者啦。 係啦。咁呢？ 除咗中國啦。 除咗佢啊， 佢 中國都唔係啊。 自稱啫， 自 稱 啫。林少奇嗰啲仲係走資派啊。 唔係，人哋都話佢唔係，話佢從頭到尾都唔係嗰啲另計啦。 唔計嗰啲。 就只是说即是我所表达的话马克思走下神坛是什么意思呢就从他创立这个共产主义理想或者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到变成实践啊即是列宁搞了个苏联啊东欧啊中国等等咁曾经风行过一时嘅咁而家已经被历史证明他不得了即係佢呢種學説啊，都係同佢嘅前輩一樣，都係空想嘅。即係講下可以，理論上咧，一家之説，啊唔敢講佢叻曬，但係一家之説到今天為止仲有研究價值。因為佢喺批判資本主義前期嗰陣時咧， 係絕對 係。即係呢個博士論文 OK 嘅， 係唔係？而家都仲有一個相關性嘅，就係點咧？即係馬克思講到呢啲環保團體啊，環保都仲可以用馬克思主義去批判，即係點解會搞到有咁多氣候暖化、環境污染嘅問題咧？都同呢個資本主義有關嘅。 即係馬克思本人咧，佢係一個思想家， 冇錯， 佢有洞察力嘅， 係 佢洞察力咧就睇到所謂資本主義 嘅缺點。 嘅不足 係， 要修正，要改，咁至於係咪攞暴力革命嚟到打碎佢，然後建立一個新嘅由毛澤東領導嘅就 OK 咧，就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咧？咁啊，事實唔係，但係資本主義嗰啲弊病， 佢睇到好， 佢係一針見血嘅，佢係做咗啲功課嘅， 啊， 咁啊，今日我哋揾少少時間啦，因為馬克思主義係一個好龐大嘅體系嚟嘅，啊，至於佢。佢點走下神壇呢？咁啊，從中國嚟講咧，佢從頭到尾都唔係馬克思想像嘅嗰啲共產主義嘅萌芽，萌芽啫。 蘇聯都唔係啦， 蘇聯都唔係， 蘇聯都唔係，蘇聯都未。 馬克思佢嘅呢個理論啊，佢係話應該資本主義走向絕路啦。 係啦， 最關鍵一條咧。余信好清楚嘅呢点，最关键一条系资本主义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嘅发展啦。 嗯， 必须有一个新嘅社会制度嚟容纳呢啲突飞猛进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啱， 因为马克思佢喺共产党宣言里面讲得好清楚，佢话资本主义佢眼见呢百几年咧， 发展到 星光电化、蒸汽机啦、电力啦等等呢啲系霎时间，好似我哋而家经历嗰二三十年，即系自动化大生产， 集 集声，即系嗰个生产力陡然上升。 冇错， 吓佢被震惊咗，佢认为即系腐朽没落嘅资本主义唔能够再容纳佢啦，要打破呢个上层建筑，使到经济基础得到一个释放。咁佢呢點咧係有預見性嘅，但係佢唔預見性到咧，資本主義亦都可以自我完善，佢可以不斷適應，嗰啲唔理佢，但係馬克思佢就提出呢點，就係生產力，佢最有革命性嘅就係生產力。 我知，但係其實呢一方面咧，佢都係有問題嘅，都係有一個錯誤嘅，即係而家咧喺歷史上嚟講，馬克思就係話，當你生產力發展。但是你的生產關係就好像一隻馬被啲嘢箍住咁，你冇辦法令到個生產力平棒擺。 即係好似昆蟲要甩皮先， 冇錯， 這個、 要破茧而出。 跌邊 係啦，就是、要破茧而出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睇翻好多歷史咧，即係好多國家或者以前嘅咧，生產力發展咗，生產關係冇發展嘅喎。即係我唔冧個生產關係嗰個制度啊！中國其中咪之一咯，即係宋朝已經好多人都講有資本主義嘅萌芽啦，適用呢一個貨幣，有海外嘅貿易啊，諸如此類嗰啲，有商品經濟啦，開始有即係少少啦，唔係好多。咁但係跟住咧，一個元朝，一個明朝，中國又翻翻轉頭啦。 中國嘅例子咧，並唔證明呢個馬克思唔啱，而係中國只係商業。資本主義的萌芽，佢冇工業資本主義， 哦、 即係佢冇解決兩個問題，一個就係機械，第二個係動力。 係 咁啊，機械揸加動力先至係爆發性嘅東西。 唔係，咁你再講前啲咧，你甚至可以話，因為冇科學革命，即係喺呢個蒸汽機啊發明呢啲之前咧，你有個科學噶嘛，即係有牛頓啊，有嗰扎人咧，即係佢有一種咁嘅物理學啊，然之後有 快遞 發明電嘅。 嗰啲係理論。 先理論先啊，理論應用到落去科，即係商品嘅製造啊， 即係開始呢啲科學家， 中國冇啦， 佢唔一定係要將佢落實到生產上面， 直情冇諗到呢樣嘢， 佢只係一個科學家，可能係數學咁樣， 係啊， 又可能係物理咁樣，佢係通咗一條。但係呢啲冚唪唥係經過幾百年、一千幾百年嘅積累咧，佢形成一股合力。 係。 你想想一個蒸汽機發明需要幾多物理化學的公式來數學 不是牛頓也是的 即是人類是慢慢聰明的嘛 牛頓自己信煉金術的嘛信神的嘛、但是他一樣就是他那些他那幾條就是 他物理厲害 是啊 F 等於 MA 就是那些就你沒有那個理論又發明這個萬有引力你就搞不定了 當然是理論先行啦、 啊、即是科學先行或者聽聽余信怎麼說 馬克思，你諗下佢係誕生喺1818年， 係 嗰陣時係中國咩時候？清朝嘅嘉興年間，咁佢嘅思想嘅形成咧，就喺道光年間、咸豐年間。你哋成日話咸豐年咁耐，你話喺中國嚟睇幾耐時候啊？係嘛？所以你話佢有啲佢嘅思想咧，其實嚟講咧，好多咧係幫。列寧主義後來的實踐是不同的 我哋要應該咁樣睇啊。佢嗰陣時咧，你列寧又總結過馬克思，佢係三個來源啊，三個組成部分啦。佢喺德國古典哲學嗰度就即係發 係咯，辯證化， 即係發展咗歷史唯物主義。 嗯， 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咧就發展咗個剩餘價值理論。頭先講過喺法國嘅空想社會主義嗰度咧發展咗科學社會主義。而家大家諗得即係佢話最唔係咁啱嘅咧，可能就係嘅剩餘價值理論。好多人都批判嘅，你話剩餘價值你唔啱。 唔係兩個，一個就係生產力同生產關係嗰、那個即係嗰樣嘢都有人反對。剩餘價值理論就更加添啦，一早俾啲經濟學家擁冧曬啦。 係啊，係係咁啊，但係咧歷史唯物主義啊，同埋呢個科學社會主義咧，就比較少人批佢嘅，係嘛嚇？咁佢嚟講咧，佢係一種理論性嘅嘢。 因為即係歷史唯物主義咧，就唔係第馬克思第一個講 嘅，係咁唔係啦。 係人哋之前黑格爾已經批判咗呢樣嘢啦嘛，你仲批判佢做乜鬼？ 係 咯，佢發展咗咁解啊嘛。 嗱，宇信頭先從呢個馬克思佢嗰個年紀啊， 係 啊，我都會從呢個角度嚟 睇， 即係講馬克思嘅唔現實啊。 係 嗱，大家都知道1848年個共產黨宣言出籠啦， 係啊， 1848年幾多歲？30歲， 係好啊， 恩格斯28歲， 係咯， 即係當時啲人老成啲，但係都不足以佢去論述呢個問題。 係 即係共產黨宣言有好多個方面， 係 其中一個方面咧係馬克思同恩格斯冇資格談嘅。 哦。 是什麼問題呢？是歷史問題。 這個我贊成，非常贊成。 歷史問題，因為呢， 你識多少？ 兩位天才的音樂家會有，天才的詩人會有， 數學家都有， 數學家都有，當然有啦，即是這些化學物理，這些科學家，他聰明，他有一點透了，他一就十了，不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不是，你看愛因斯坦就行 了。太多了。 但歷史不行， 但是歷史不行，點解呢？因為小弟都算是本科歷史出身，啲老師同埋師爺教落，歷史學是冇神童的。點解呢？因為歷史學有一個好好得人憎的地方，你研究一段歷史，哪怕是段代史，哪怕是一個人的歷史，你必須詳盡咁佔有所有的材料， 是即是盡量啦，你能夠得到多少得多少，沒人可以佔有所有，即是盡量， 那就看你的運氣了。運氣啊，有些人沒有運氣，他不即我跟你辯論一個歷史問題，有本書宇信不肯借給我，借給你，那我死得，即我講來講去，我不知道那本書裡面有一個論據呢，是硬的，是无法之博到的，但是我不知道嘛。这个呢就要经过一个积累，这个是一点，即是后生的这个历史学家是不可能达到巅峰的，这个是一点，还有第二点，即是如果你研究一个很偏门的很独立的一个历史阶段，或者甚至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事件呢，你都有可能比较早咁成为呢方面嘅专家。但係有一样唔得，通史。通史你就死啦。因为佢要占有嘅太多啦。 尤其是马克思嗰扎人讲呢啲叫大，而家我哋通常佢哋叫大历史。通史都啱。即係讲所谓历史嘅趋势嘛，历史嘅潮流变化嘛。 即係佢嗰啲叫規律。 歷史規律， 你要古今中外都通咗，你先至能夠拍心口話我掌握咗歷史規律。但係佢老人家 30歲， 唔係 佢 當時，佢當時有一句説話咧，就講得我哋學歷史嘅人就好唔信服得到佢。佢就話：人類嘅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哇大佬。 共產黨雖然第一差不多第一句理論的東西。那些有個幽靈那些不算。 第一個理論。 第一個理論。 你說古今中外從即到1848年為止，迄今為止，以前的歷史 全部是階級。 人類還要包括埋愛斯基摩，包括埋什麼科摩羅。都是階級鬥爭歷史。你說這句話 是不是大話了一些、啊、所以很多人就駁他說大佬你說的所謂階級是歐洲那些的階級的這個階級的詞羅在中國呢中國歷史是不適用的 是、 啊、還有一件事 是後生仔搞歷史的這個死穴 是誰呢 剛才講了一大堆都是理論 是 還有一件事是實踐、 哦、 你一個人經過青年、中年、成年、老年、嗯、 是 你是見到很多東西你見到雖然是人類歷史當中很短幾十年但是你是實踐嘛、 嗯、 你在做著老公嘛、嗯、你在做著老豆嘛甚至你在做著爺嘛那你對歷史的體會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了 是吧 還有 你在社會做事都不同的 當然 不同、啊、你是做生意一個老闆級語信這些跟我們這些打工仔又不同整個即整個看世界看歷史的角度 所以我說金庸為什麼他是這個武俠的大師呢 是 因為他做老闆 是啊 他做老闆他不用為道良謀他不用主治療機所以他 他跟不是你看他 他可以天馬行空 他和倪匡的分別就在這裡倪匡逐個字穩成嘛，嗱嗱臨寫完就算了 我明白了我們都是啊所以財不入急門嘛 啊 你那些 idea 是要老闆追住你、啊、那些牌子工 又抽緊你哇那些牌子工直頭 對老闆你條粉腸這樣的 快點交稿啊大佬 是啊 我要做 所以完全不同、 啊、 所以一個三十歲的馬克思和二十八歲的恩格斯沒有資格讲世界通史，讲人类通史，呢点你不能够为人信服。 好，今日讲到呢度，暂停一阵先，咁啊听听只歌啦。呢只咧就系朝鲜嘅呢个公分国家合唱团唱嘅，叫做《高举自力更生旗帜》，我们向前进啊！

都同真蜂蜜差唔多嘅蜜糖。公司喺2021年3月尾成功筹集到85万美元嘅资金，预期喺今年底推出成品，先向食品同埋饮品生产商供货，并且声称已经有15间嘅公司承诺会使用佢哋嘅产品，而佢哋亦有计划喺稍后进一步发展其他受欢迎嘅蜜糖品种，例如麦卢卡蜂蜜同埋槐花蜜。报道话，全球蜂蜜市场价值大约系90亿美元，目前几乎全部系靠蜜蜂嘅生产，但蜂农多数养殖单一嘅蜜蜂品种，大量嘅养殖蜂进占野生蜂种嘅栖息地，对野生蜂种造成严重嘅威胁，亦都影响植物嘅授粉。而根据食品业媒体 Food Dive 嘅报道，蜂蜜已经系去年超越砂糖，成为美国最受欢迎嘅甜味剂。主要原因可能系因为消费者认为蜂蜜比较健康自然，又含丰富嘅抗氧化剂。而呢一间公司嘅合成蜂蜜，既可以攻占纯素食主义者嘅市场，亦有机会获得关注自然生态嘅顾客垂青，应该能够在这个日益扩展的市场之中占一席位。蓝地球邱艳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咁啊直播室戴曬口罩嘅咧就係馬鼎盛、馬恩智同埋余迅嘅，我哋講走下神壇的馬克思。 講講神壇先啦，一開始冇答到馬恩智呢個問題。 係， 即係點解話佢係神壇咧？因為毛澤東咧講過， 嗯， 即係個人崇拜咧就必須要崇拜馬克思。 係 啊，你唔崇拜不得了，點解咧？因為真理喺佢手裏邊。 係呀， 係嘛？咁你點可以唔崇拜佢咧？ 嗯 啊，即係。我哋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係嘛？即係嗰陣時，佢係喺黨中央呢個對啲高級幹部講嘅。可能啲高級幹部入咗城以後咧，就即係專注於其他嘢啦。 當然啦， 即係對於呢個理論學習咧，就冇喺延安嗰陣時咁鬼得閒啦。 係 喺延安真係好得閒咧，馬宇信，即係七大以前，毛澤東將啲高級幹部攞翻曬去延安，就係、是。嗱，你就唔好翻去你啲山頭，當時有20几个山頭。 好、 嗯，係啊，喺全國有好多個根據地，有啲細到咧，你余迅採訪過好多咩東江縱隊啊、珠江縱隊啊，係嘛？ 喂，東江縱隊咪即係香港嗰件？ 唔係、 哦，香港係一個大隊。 咩？香港其中一個。 你好少人啊，嗰啲劉克仔之類嗰啲。 係啊，係咯。 啊。即係而家講緊係咩？楊康華啊，呢、這個尹林平啊，佢哋嚇 幾千人啦、啊，3-4千人， 有 男女老少加埋呢個，係啊！嗰陣時毛澤東就將呢班大帝揾個代表， 嗯、 即係你係代表呢、這個，除咗瓊中嚇， 係、 啊、瓊中就冇，即係海南島嗰班過唔到海，即係你唔使擺代表啦。其他就嚟到，其實就係毛澤東用一兩年時間統一思想， 嗯、 即係你哋要認頭我係頭，然後你要認毛澤東思想係。你其他就唔使講啦，即係走下神壇咧。馬克思嗰陣時就走下神壇啦、 哦， 因為點解咧？即係嗰班即係流蘇派翻到嚟， 係、嗯、 將馬克思列寧啲嘢倒背如流。 嗯， 啲毛澤東咧就好似即係鴨子聽驚雷， 即係都唔識嘅。 即係等於馬克思，你講下，即係興高采烈，梗係訂書包啦，梗係訂英文啦。 係 啊， 我翻去講俄文啦。 唔識聽嗰啲咪即係罕天雷咯，係嘛？ 即系而且仲好兴奋，王明博古嗰啲真系读书好叻噶嘛。 系 啊， 佢唔得咧，就系、是、由于共产国际喺1943年解散咗，所以毛泽东成为全党嘅领袖都系1943年先开始嘅。 嗯 啊，咁啊1945年七大佢更加咩啦吓啊！如果共产国际唔解散咧，咁都会有一排挨嗰啲人。 即系斯大林唔死咧，毛泽东都未到佢我。 咁啊， 大佬， 正统啊嘛， 欠我咁多钱， 系 吓100几个大嘅项目，使到即系中国加速现代化或者近代化，起码你喂你以前连钉都做唔到嘅，你唔好虾嗰粒钉，你就啤唔出， 系 吓、啊，所以你叫洋钉， 系 火柴你做唔出，叫洋火， 系啊系啊， 系嘛就咁简单啫嘛， 系 咁你唔崇拜。 唔係嗰陣時都有啲民族工業嘅咯，已經 民族工業好好簡單啦。 嚇！ 整個中國大陸 係 鋼產量係49万吨，絕大部分鞍山鋼鐵廠 係。 咁你其他冚唪唥要進口冇辦法嘅啦。 嗯， 霍英東幫呢個走私走私咩？ 海生 嚇嚇！啲人都以為佢走私咩？一個石油，一個藥品，一個係電器， 係 錯。主要走私嗰啲叫马口铁， 马口铁， 唉，北京话叫羊铁皮， 哦， 其实就镀锌铁板，攞、 哦、 嚟做咩？ 系 做油桶， 哦， 因为苏联话我可以卖汽油俾你， 但系冇桶，你冇桶， 嗰味嘢我都冇，我都唔够使，啊，你俾桶我俾油你， 系 就咁、是、回事，即系 你都冇桶， 系啊，马口铁佢都做唔出嚟， 系 啊，所以。即系马克思话，佢希望全世界成为呢个无产阶级嘅呢个天下咧、 嗯， 就一定要资本主义 发展 发达到佢都控制唔住啦。嗰阵时到我嚟啦，佢 系 咁噶嘛？点谂到即系 原来 资本主义世界里面最渣嗰个俄罗斯先有咗共产党政权，然后东方最一穷二白嗰个中国成为社会主义。 咁甚至你 佢解釋唔到，到而家啲聰明人先解釋到。 係 啊，我哋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咋， 好初級。 而且初級階段仲要好長噶。話呢句説話真係聰明絕頂。 係， 即係你唔好窒我話我唔係共產主義，我係。 係， 不過 初級 未算 幼稚園階段， 未算 都係小學， 咁解決咗好多問題。 係 啊，你唔好説三道四啦， 係 嘛？所以馬克思走下神壇咧，呢個係必然嘅。 嗯， 即係經過咁多年嘅實踐。 嗯， 大家首先馬克思自己咪有句名言嘅，語信我哋成日講噶啦。馬克思自己講，我就唔係馬克思主義者。 係啊，係嘛？好，佢晚期啊嘛，百幾年。 佢點解咧？ 嚇， 佢唔係隨口抌掟嘅。 係 有人去統計講咗8次。 係， 不同場合講咗8次，點解咧？就因為咧， 白紙黑字寫咗嘅喎，唔係口講， 寫信俾恩格斯啦， 係啦、啊，寫信俾不同嘅人啦。 佢鬧人鬧邊個咧？鬧女婿啦， 鬧女婿， 鬧嗰啲咁嘅法國共產黨啦，德國共產黨啦，啊，即係話你哋話馬克思主義，咁我唔係啦。冇人睇啊！其實呢個唔怪得佢，又唔怪得呢、這個 嗰班人， 嗰班後生 係 點解咧？因為馬克思係一個思想家，係一個理論家，嗰、 嗯、 班友係一個實踐者， 係 啊，冇錯，佢哋係捧讀，而一到會如流， 嗯、 但係按你老人家咁就唔得噶嘛。 同埋，其實咧，認真你去研讀馬克思係好難明嘅。因為佢喺邊度出嚟咧？佢喺德國嘅哲學嗰度出嚟、嗯，哇！嗰集即係由黑格爾嗰度懟冧黑格爾吊住，佢所謂咧將佢頭腳顛倒啊嘛，係、嗯、嘛？即係顛倒咗呢個黑格爾，佢先至有佢自己嘅即係嗰個哲學基礎啊嘛。你點睇咧？明黑格爾係出咗名睇唔明嘅一個哲學家嚟啊嘛，寫《野狐狸糊塗》係咪先？ 費爾巴哈 即係我睇《共產黨宣言》 係、啊。 最冇法子睇 得明， 通係睇得明，絕對唔明，就係嗰句 係 啊！你哋即係連最激進嘅人睇到共產黨話要實行公妻制，都唔掂嚇。咁、啊、共產黨雖然話 你哋做咩大驚小怪啫？ 嗯嗯， 喂，公妻制唔使我哋共產黨人實行嘅喎，你哋不嬲實行噶啦， 係 啊，都唔好講娼妓啦，就話你哋資產階級冚唪唥以勾引他人嘅妻子為樂，係，即係我睇完咧，我唔明白，即係佢冇回答人哋嘅問題喎，人哋話你哋係咪想公妻制先？ 係， 佢又冇話係，又冇話唔係， 係， 但係嗰句説話咧。我唔知佢原文、德文同英文點講，或者共產黨宣言係日文翻譯過嚟嘅點翻，但係我睇中文我就唔明。 係 咁，到底你馬恩係咪即係主張實行公妻制咧？係即係如果按照佢嗰啲係剷除私有制咧， 係 有可能嘅。 嗯， 佢認為老婆都係私有嘅，係家庭都係私有，仔女都私有。 是 到共產主義應該冚唪唥係公有先啱。 嗯。 咁啊，真係 到咗嗰個階段係冇家庭， 真係 馬克思唔係講啊冇。 馬克思講啫，好在到我 唔係恩格斯都寫過，即 係 講呢個家庭的起源啊嘛。恩格斯寫過一本噶，但佢又未至於去到即係咁明目張膽講到要公妻。 即係你幾萬年以前咧，群婚制咧，我就同你拗，佢確實即係。從動物到人之間是一個很漫長的幾多百萬年的進化階段，它可能是 有一這樣的歷史時刻是這樣，但是到即是人類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時候，公妻仔不是嘛，很難想像的這些東 西甚至你沒有私有產權這件事已經很大了，是吧，每一個人都其實都有一些有個自己的財產是自己的嘛，你幾窮的最窮的人他的乞衣兜都是他的嘛， 你不能夠說工人荷包調轉洗 不得的嘛，這件事是不是你說是吧，我乞衣都有個乞衣兜是我的嘛，你不要搶我乞衣兜先，大佬 這個列寧呢，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其實這個無產階級呢一專政了以後呢，他就變成了有產階級了嘛，他已經不是無產階級了嘛， 你都拿了國家政權了，冚唪唥都是你的了，你怎可以還自稱無產階級呢？即上次我們剛剛講起，即紅軍打入了一個城，他肯定這個城冚唪唥都是他的啦，包括這個工廠是他的啦，你可以在這個工廠的工人提拔他做主管，甚至是這個工廠是由他所控制，咁你仲係咪無產階級咧？餘尚話啫，係 啊，梗係啦。 你有咗咁嘅權，係嘛？你可以確定邊個升邊個降，邊個人工幾多？ 係啊，即係馬克思就係解決唔到呢個權力嘅問題啊嘛，佢得個講字。學你話啫，真係空想嚟嘅喎。 唔係馬克思係空想嚟嘅，你諗下。 唔係，但你又要諗佢嗰個時代，佢唔係空想。其實所有社會主義者喺十九世紀都係空想啦。 即係一切計劃未實踐之前，都係一個 空想，即係一個想 計劃啫， 一個計劃嚟。 願景。 到你實際做起上嚟，你我咪做唔到。列寧咪知道做唔到咯。 馬克思話喺社會主義之後咧。就是、共產主義就會誕生，咁頭先阿邊個講話唔知幾長幾長嗰啲會誕生， 唔係我講噶，大佬中央講。 咁啊， 所有 呢個 列寧都係香港啊，你唔使驚。 生產模式啊，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就係。 咁問題就係你邊度取啊，大佬？你係咪先？ 唔 係 嗰陣時都話生產力極大發展， 豐富到咧冇所謂啊！ 極大發展，自助餐你任食 都冇可能嘛，各取所需係嘛？ 佢意思即係話，宇信你咧比較大肚啲，你可以食三碗飯，晚一次咧一碗就飽啦。 咁你咪咁 佢唔會貪心到去裝三碗飯倒兩碗噶嘛？因為佢嗰陣時境界已經好高啦嘛。 佢共產主義係一個咩社會咧？係一個冇階級。大家都平等的，哪个阶级啊？无国界，工人无祖国嘛，这个马斯 这个有错 咯， 这个列宁讲的不是有错咯，资本家就无祖国，这个是真的啦， 没 有钱搵他就去， 资本是无祖国， 不是资本家，大部分都没有，对不起，你看美国法国的大明星的大秘鲁呢，谢柏道是吧？法國佬一話加佢話，有錢佬你好有錢喎、啊，你上億年身家咧，我就要抽你80% 税。 唔好意思，我係處女島人。 唔係，我唔做法國佬啦，我即刻去蘇聯啦，你記唔記得啊？叫普京俾嗰個國籍佢啊，即係咁都咁死嘅。 有咩唔敢死啫？ 咪資本家最即係佢揦住啲錢，佢點解要愛國啊？係咪先？ 唔係呢條咧，唔使資本家。首先一打普法戰爭咧， 係 馬克思就耍贏啦。 係啦。 你話工人階級即係全世界應該聯合起嚟啊嘛？ 反對個戰爭。 咁點解即係打仗？互相厮殺，死幾十萬人、上百萬人嗰啲，絕大多數都係無產階級啊嘛。 唔係，仲有啲係真係基於愛國熱情出去打嘅喎。 當然啦， 唔係話為咗即係嗰份軍糧嘅噃，嗰度得人驚啊。 唔係冇階級呢回事。 係啊，冇嗰陣時。 啲人係講怪話，即係話我瞄準敵人嗰陣時，我點知佢係咩階級啊？啊！睇佢靓仔啲就是资产阶级，啊！睇佢丑样啲就工人阶级，有可能，但系唔一定。 唔系你见到佢就 咁，唔通你就唔杀啊？ 唔系佢哋话咩啊嘛？你摊只手出嚟就知啦嘛。你劳动阶级只手起好多茧噶嘛？你只手哇十指不掂阳春水，乜嘢都系工人帮你做嘅时候，只手就好柔软好美丽嘅，好滑嫩嘅。 呢啲系贵族。貴族先十指不掂陽春水啊！到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咧， 係 無產階級隻手咧，係得隻打鍵唔係打鍵盤嘅手指係有揀嘅啫。 廿一世紀就係啦，二十世紀無產階級都以有油污嗰啲啊嘛，有油污嗰啲就係無產階級啦。 唔 係 有好多係誤解嘅，有時你睇書即係題外話。魚信，你記唔記得中國共產黨黨章啊？上面寫明黨徽 係 镰刀同锤头。你而家翻去睇下， 係 錯嘅。镰刀同铁锤啊嘛，点会系锤头咧？如果锤头冇咗个柄，你睇个党徽唔系嘢嚟噶嘛？啊！但系而家仲即系明明白白咁写住喺度。 系 点解你话？ 我都唔知道。你甚至而家镰刀都冇用啦，边有人？ 唔系镰刀仲要欧洲镰刀啊？宇信，我哋喺东莞用啲镰刀系咪咁样啊？ 唔系中国传统嗰啲唔系咁噶。 梗唔系啦， 即系好似 我哋嘅镰刀幼啲嘅，又长啲啊。 我哋嘅柄同埋我哋嘅刀刃系完全一样嘅，我哋叫做牙镰， 系 即系专门割禾嘅镰刀咧。佢必須係好似鋸咁樣係有牙嘅，如果你係光溜溜嘅，你係割唔到嘅，割墨就得，割道就唔得，就咁簡單， 真係有分別嘅。 當然啦， 因為你睇西方啲死神拎住嗰把鎗刀咧，嗰把就係西方鎗刀啦，即係我哋嗰一聲一勾就成個人頭都冇埋噶嘛。 嗰把 係 長柄鎗刀，同埋揮嗰個係短柄， 即係嗰個係一揮咁就鋸咗啊嘛。你如果有鋸嗰啲係鋸咁啊，要係啊，要拎住慢慢咁。捏捏捏咁鋸， 唔係啊，鋸先至快啊，鋸先快，鋤一聲就冇噶啦，好利噶嗰啲鉛都 係嘛？ 馬克思咧仲話共產主義係冇貨幣嘅，你頭先啱差唔多就冇貨幣，你唔使話冇私人產權嘅，呢個真係 巴爾布特咪冇貨幣咯， 唔係我懷疑佢嗰陣時唯一 佢話金錢係罪惡噶嘛，金錢係。即係流滿曬鮮血同即係汗水等等嗰啲污糟嘢噶嘛。 其實加埋就即係貨幣，佢有個貨幣拜物教噶嘛。第一，即係呢個資本論 拜金教一早都係啦。 即係貨幣將所貨幣都係噶，令到人嘅心理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啊，心理嘅變化都係因為貨幣噶嘛。呢個係真嘅。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又要聽只歌咯喎。哇！呢只都聽好多次噶咯喎，叫全世界無產者。 呢個一定要。 一定要聽我，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上呼吸道感染爆发个案，涉及两间幼稚园，合共46名学童。首宗个案来自黄大仙凤德村宝良局金兴幼稚园，另一宗个案是位于深水埗海泥村的仁爱堂旁路淑燕幼稚园。卫生署话，两间幼稚园正接受医学监察。由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同新型冠状病毒相似，因此两间幼稚园分别在本月10号同埋上月22号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以排除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下届立法会由70席增加到90席。立法会大楼将扩建应付需求，预计明年中展开工程，2025年中完成。立法会行管会主席梁君彦话：现有大楼只能够容纳最多75名议员办公。行管会今早听取政府介绍后，支持当局的扩建方案，会在大楼现址加建4层。露天花园位置加建10层大楼。他说现有立法会大楼兴建时已经预留扩建空间，扩建地点已经打好桩，只是做加建工程。这个方案最具成本效益，扩建工程开支由政府负责，暂时未知道金额。梁君彦又说，工程进行期间需要腾空大楼10楼的房间，秘书处会租用其他办公室给议员使用，行管会本月前会再讨论。民政事务总署说，已经接获大埔区议员胡耀昌和连国昌、葵青区议员尹兆坚和东区区议员徐子健的辞职通知。署方说，有关区议员辞职事宜，根据区议会条例第32条，如果民选议员议席出现空缺，民政事务总署署长需要在知悉出现空缺后21日内，即宪报公告宣布民选议员议席出现空缺。日本东京都新增5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地累积超过147000人确诊，另外重症患者增至78人。日本有民调显示，近60%民众要求取消举行奥运。寻日亦有民众上街示威，表达有关诉求。首相菅义伟在国会委员会会议上重申，从未将举办奥运放在首位，首要的是保护民众健康，并防止病毒传播，强调国际奥委会有举办赛事的最终决定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71点，上升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1点，下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加元1.209，人民币6.418，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87，新西兰元对美元0.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36美元，卖出1840.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炎热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同资讯平台，仲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睇下啦。 哇，做咩啊？你喺度练声啊？ 啊，唔系啊，唔系啊，我照一下自己咧，有冇烂牙蛀牙啫嘛？牙 齿健康，笑起上嚟都冇咁尴尬啊嘛！ 想了解多啲牙齿健康知识，不如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港台电视3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同埋香港牙医学会合作系列，会讲下唔同牙科疾病嘅治疗同埋诊断，记得收听啦！ 经典广播剧《影子山庄》，岑海伦原著。 我出身低微，佢哋唔接受我，亦都系理所当然。 曾月娥， 佢哋唔接受你就唔锡我，必要时咧，我离开家庭。 蔡雅阁、领衔主演，五月十号开始，一齐重温《影子山庄》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秘密 The Secret 呢本书的作者朗达拜恩女士 Rhonda Byrne 表示，她所发现的秘密源于2004年她的女儿给她看了一本1910年第一次发行的古书，叫做《失落的致富经典》 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书里面讨论怎样通过专注感恩的念头改变人生的发展。从2004年开始，朗达拜恩就着手通过这本古书发掘自我成长的内容。 秘密这本书的中文版全书不到200页，其中一半内容是作者截录一些灵性导师的语录和追随者的见证。作者所讲的秘密其实就是吸引力法则，指的是我们生命发生的一切都是被我们心中的思想吸引而来。 吸引力法则认为，想要快乐先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态度，它会指引在生命的旅途创造自己的宇宙，只要踏出第一步就好了。事实上，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往往成为这个人今后的方向和目标。如果一个人在主观里面总是想住失败，那么他在客观上又怎样能够创造成功的条件呢？ 从科学上解释吸引力法则，现代量子力学表明，世上万事万物都由能量组合，而能量是一种振动频率，每样东西都有它不同的振动频率，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不同事物的面貌。无论是有形物体定是思想和情绪等无形的东西，都是由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组成，相同的频率会互相应和产生共鸣。 吸引力法则是人生的一大秘密，可以涵盖人生所有的境遇。读完《秘密》这本书，会令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秘密》，作者朗特·拜恩，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今晚咧有宇信马恩赐同埋马鼎盛嘅吓，讲走下神坛的马克思。 系啊，点解解释一下？一开始听支朝鲜歌咧， 系 就因为有个通识问题。 嗯， 即系好多人都以为即系朝鲜系即系马克思主义嘅政党，唔系嘅。即系1980年咧，北韩劳动党， 嗯， 佢正式取消咗马列主义嘅指导思想地位。樹立了他自己叫主體思想， 叫主體思想。 所以即係你話佢係共產黨又好，話佢唔係都好，總之佢唔係即係馬克思嗰條路，唔係正宗噶啦。咁今天為止，仲執政嘅共產黨咧有餘下幾個，中國唔使講啦。 係 頭先講咗越南啦， 係古巴 啦，係老窩 係 有一樣嘢。 馬恩慈一定知嘅， 係 黎柏爾， 哦， 執政啊， 係 唔講得少嘅， 係 仲有一個就好少人知嘅啦， 係 南美洲嘅， 係 圭亞那， 哦圭亞那， 係係咁咧， 唔知嘅 有國會席位嘅共產黨， 哦好多咯， 即 係 起碼仲有席位啊，一個都算啦，一個都算， 歐洲好多啦，意大利有啦， 日本首先 係 俄羅斯有， 係 法國有， 係 美國有， 係。 西班牙好似都有， 美國都有咩？ 美國有， 有席位㗎， 有㗎，有席㗎，好少啊，好少，但係有嘅。 白俄羅斯一定啦， 係 啊，捷克有，斯洛伐克冇。 哦， 係啊， 捷克有，即係而家散咗兵啊嘛。 散咗兵 啊，捷同克， 捷克係東面嗰嚿， 係啦， 即係 克羅地克咩啊？ 斯洛伐克係西面嗰嚿啊。啊，仲有即係好細嘅國家，塞內塞爾維亞， 嗯， 塞爾維亞都有， 塞爾維亞仲有，係 咁即係共產黨員嘅人數咧， 嗯， 即係除咗呢啲執政黨之外咧， 喂，烏克蘭嗰個唔係叫共產黨啦咩？ 唔係， 改咗名啦， 唔係，佢有共產黨，但係 冇 執政。 你頭先講咧，冇柬埔寨應該都係啊， 柬埔寨冇席位喎，好似 唔係佢。本身都係呢個， 唔係有共產黨，有好多國家都有啦。 佢有共產黨喺度，唔係國家嘅台灣地區都有共產黨。佢仲話我叫中國共產黨添，佢註冊登記添。啊，我去台灣睇見一架咁嘅車舉住曬啲黨旗喺度遊行噶，開住喇叭噶。 咁啊，但係嗰個係咩咧？又係用镰刀取啊？ 我唔知 嗰個旗係咩旗？ 整住個紅旗噶嘛？哇！共產黨點？我話佢。而家唔係選舉，點解出嚟做乜鬼嘢啊？真係好奇怪。俄羅斯仲有160,000共產黨人， 嗯、 平均年齡咧 都老啦， 可能同你差唔多， 係差唔多啦。 六十問你， 就發見馬克思啦。我哋就發見馬克思啦。 法國仲有7,000人。 法國好多嘅，法國好多，係。 咁啊，你估下美國有幾多人咧？共產黨？ 而家唔知啊，真係唔知。 一千。 美國就一定有嘅。 聽聞咧，英國共產黨員有一個笑話喺度，政治笑話 啊， 就話咁啊，大家登記啦，即係英國共產黨幾多人咁啊？最少嗰陣時幾百人， 係 一般咧2,000-3,000咁。 係 咁有一次突然。幾萬喎、 啊？ 乜點解咧？ 哪裏來的？ 諗唔起喎、啊？點解咧？ 哪啲又係得？ 原來咧係咁樣，即係歐洲某嘅地方咧就打緊呢個球賽。 哦， 啊，入境嘅咧。共產黨員優惠， 哦，咁於是個個入去， 入咗先去睇波， 咪即係好似台灣前嗰排咁咧，話咗有魚有咩嘛，有魚生餸啊嘛，嗰啲咩蛙魚啊嘛，於是啲人要全部改個名啊嘛，嗰間鋪頭啊，即係如果你個名有好似唔知蛙魚咁咧，於是咧就請你食啦，免費食啊，咁諸如此類，咁啲台灣人就嗱嗱聲去改名， 為咗食餐嘢改名， 係，但。台灣咧就咁嘅，改完名之後咧可以改翻轉頭嘅， 係啫。 啊，係啊，好多啊，笑到你死啊！前幾個上個月就好似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台灣人唔理你咁。 有餐魚食就 係啊，有餐免費，有餐魚食，食完咯，優惠期冇咗咯，咁啊又去登記改翻個名咯，好平嘅啫喎，好似話即係台灣即係改名呢樣嘢係啊，咁啊美國一定有嘅，因為你美國其實乜嘢古靈精怪都有嘅。佢實即係地方大啊嘛，有啲人匿埋喺嗰度就搞掂嘅啦。 即係馬克思主義。 同埋有啲嗱，譬如好似我諗啊，馬鼎盛都識嘅，不過我唔知中文點譯嘅。 點咧？ 就係好似舊年定前年死嗰個歷史學家叫 Hobsbawm 啊，英文叫做。 哇！ 霍斯唔知乜嘢，佢係寫即係美英國嘅工人階級歷史嘅。 哇！ 咁佢又係20年代已經入咗共產黨。 哦。 咁嗰陣時蘇聯咧，即係自從斯大林死咗爆嗰啲咧，就。英國啲共產黨就紛紛退黨啦，即係話我唔同呢啲咁藏污納垢嘅黨搞埋一齊，咁殘暴嘅黨，啱唔啱退黨？佢就唔肯退，所以到佢死嘅時候咧，都仲係英國共產黨。咁啊、嗯、有名嘅人裏邊咧，就係佢最巴閉啊。 嗯， 同埋即係你讀歷史嘅人好少啊嘛，啲人所以咧訪問親佢就實問，點解你唔退黨咧？你係咪仲贊成呢、這個即係史大林主義咧？佢話唔係，我反對佢，但係我唔肯退。 我唔反對馬克思啊嘛，係嘛？講得通嘅喎、啊。你好似 馬克思主義為什麼不能夠實行呢、 嗯、 因為馬克思呢是反對這個書報檢查令的， 是、啊、反對這個審查， 他說呢審查制度 是、嗯、 書報檢查制度每日都在有思想的人活生生的肉體上面開刀，他說只有沒有精神、 嗯、 沒有反應的純服的存在物，都不說人了他才認為是健康的， 說 這句說話而現在香港都慢慢、就是、 開始有應用得 審查制度我還以為、就是、很快在2047就應該是信奉馬克思那套啦，為什麼又倒轉回頭呢？ 現在其實內地都不是說那麼多馬克思的了、 啊、 還有沒有些、就是、專門研究馬克思的刊物呢？以前有個咩研究院噶嘛？我記得 佢喺嗰個社會科學院嗰度，好多人研究馬克思主義嘅。係，唉，呢個揾飯食嘅都有嘅。 你都記得我哋講過初心 係 呢個題目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啊，偉大嘅馬克思一生， 嗯， 飽嘗顛沛流離， 嗯， 啊，唔係李克勤唱歌嚇， 係。 貧病交加， 是 但他初心不改， 是 為人類解放不懈奮鬥， 是 這個是習大大說的 是、 啊、 馬克思 是哪個國家人？ 沒國籍，對不起，他死了那個沒國籍的，他是沒國籍的， 即是普魯士踢他出去 出去嘛、啊、那他不是普魯士人、啊、又不是德國人、啊 啊、 但是英國沒有給公民他， 人家現在不是說，好像 現在說他法國人， 不是說政治國籍， 不是那種國籍， 是說他是哪裡人、 啊啊、即是如果你說他是普魯士人， 哪個國家人？現在很多 說必有呢，他就是沒有嘛， 很多說愛國主義嘛，究竟馬克思 馬克思是沒有國家的人， 那只能夠說他生於普魯士死於倫敦， 你說他，如果你說人種呢，他是猶太人、 嗯、 肯定是猶太人、啊嗯嗯、他是普魯士出生的猶太人、 嗯、 那普魯士那時候不是國家來的，只是一個王國，即是王國跟我們現代說的民族國家， 現在他說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德國，對不起、啊、 有個家鄉就是以前的普魯士， 是啦， 現在是德國， 是當然係啦， 佢唔使你1870年俾斯麥統一咗德國嘅時候都變咗德國啦。咁、 嗯嗯、 但係問題就係佢個國籍俾德國取消咗啦嘛， 取消咗 趕佢走啦嘛，放逐佢啊嘛。去到法國又攞唔到法國國籍，係嘛？跟住就去咗呢個英國啦嘛。 佢經常就喺倫敦， 嗰啲叫流亡者。 流亡者啊嘛，咁英國又冇俾公民佢啊嘛，又佢都冇搞走去搞入籍啦。 嗰陣時好似。比較放鬆， 冇乜所謂。 嗰陣時唔計嘅，冇乜所謂。 佢出境入境亦都冇問題。 佢都冇乜錢，佢冇乜錢出境。 唔係啊，佢晚年嗰陣時開始有錢啦，即係恩格斯，恩格斯 承繼咗遺產之後， 退休以後有幾萬磅，幾萬磅嗰陣時好巴閉㗎啦。 係啦。 咁馬克思可以去非洲度假。 這個我不知道，真 的、哦、 我沒有讀到馬克思傳，沒有去到， 你不要理他怎樣了 總之他去到了、 啊、 他由於這個健康問題，他肺部很差的嘛， 是他肺部很差的、啊、他不知道 可以 他有肝病呢、啊、現在呢甚至好像在1950幾年的時候有個即研究，因為他的屍還在那裡、嗯、就是、做那些 DNA 研究，說他皮膚病很重要、 啊、 搞到他呢，因為皮膚病是令到一個人很燥的，你看到馬克思即係個人越晚期越暴躁，寫啲文字咧又如樓，好似頭先阿馬鼎盛引述嗰句説話啦，即係好辣嘅馬克思寫嘢係。 佢唔皮膚病都好燥噶啦，似人。你睇佢一生真係顛沛流離、曲折離奇啊！佢貧病交加， 係 幾個細路死都係由於冇錢， 係 冇錢睇醫生死嘅啫嘛。 係啊係啊，死咗三個。 同埋佢嘅住所 係。 在他生命最後幾年，即係有了錢之後，才住比較 舒服啲， 即係叫做白領啦，甚至叫做中產的住所。在呢個之前咧，他住地下室嘅咋，大佬。 同埋好大鑊㗎！ 你話點唔病啊？ 唔係，因為英國去到成70年代咧，嗰啲煤氣啊，你都仲要入錢啊， 即係 入個眼咁啊，有兩個鐘頭。 跟住兩鐘頭你又要合眼，如果唔係咧就冇暖氣，哇凍 到 你嚇 70年代都係入標㗎，係 啊，仲係入標㗎嘛。咁你諗下馬克思嗰個時代大鑊啊！你窮起上嚟，即係凍到冚唪唥，你都唔使瞓啊，攬住張被， 仲要啲寒衣入曬當鋪喎，係嘛？係 啊， 出街出唔到啊！ 唔係佢根本真係佢揾唔到食㗎，呢個人。是完全靠即係恩格斯啊，或者其他 人。你睇佢啲信啦、 啊， 哇！今日好開心啊，即係好多謝收到恩格斯幾多啊？三磅。 係咁三磅嗰時好細嘅，你要咁講。 喂，嗰時三磅交一個月嘅租都交唔到喎。 係啫、啊嗯，都可能。 但係房東拍門喎、啊，試過即係將佢嗰啲咁嘅。 你話三磅好使，好好使係嘛？ 好好使， 嗰時三磅好使，你十九世紀三磅好使噶啦。 嗰時240便士噶嘛。 係啊， 我睇懷疑馬克思好似冇咩宣揚過愛國主義喎。 佢做咩？ 係啊，大佬啊，佢都冇國籍嘅， 你愛邊個國先？ 同埋佢話明噶嘛，無產階級冇祖國噶嘛。 係，而家好似 佢自己冇啊。 我哋把愛國主義變成馬克思主義嘅一部分。 有啲咁嘢咩？我聽講喎， 係啊， 因為而家唔同啊，馬克思主義嘅諗法， 愛國主義同共產主義劃唔到等號嘅喎， 應該劃唔到嘅，真係劃唔到嘅。 即係除非你話係我呢個國家係共產黨嘅國家，你愛黨就係愛國， 唔係甚至 你兜咁嘅彎 就得。譬如嗱，史大林講即係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有講啊，蘇聯有講啊嘛，中國都好似冇講呢樣嘢喎。佢只不過話，即係我係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啊嘛，佢冇話即係一定，即係只能夠喺一個國家裏邊實踐社會主義。 唔係一個國家係唔能夠搞社會主義， 搞共產主義， 搞社會主義可以， 可以搞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話唔得， 馬克思佢 列寧先話得，馬克思話唔得， 唔係佢冇話唔得佢。佢係話共產主義唔得啫， 係啊， 佢 冇 話 社 會主義，佢唔知你聰明到仲共產主義仲要分階段， 又要係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 呢啲係後尾人，即係馬克思嘅後人先發明咩叫社會主義咧？係共產主義嘅初級階段。咁原來社會主義又有初級階段， 同埋你要明白嘅語速，即係佢主要嘅日子啊，同埋佢發展理論咧，就喺1870年前啊嘛。好多嗰陣時歐洲國家未統一嘅，德國又唔係一個國家， 意大利 又唔係一個，你幾多唔係一個國家？你諗下，佢點會好似而家咁重視講呢個國家主義啊？唔會嘅， 唔係國家主義，國家主義就希特勒㗎啦。愛國主義， 即係國家唔係咁多嘅，唔係咁盛行咁重要嘅。嗰陣時，你諗下英國呢啲都冇國籍人士喺度，哇幾多年啦？你諗下佢英國 好多人都誤以為。愛國就是馬克思主義，愛國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 當然不是啦，我今天才聽你講的。 你又知道你。 你說中國那時候都沒有國家，有清朝而已，朝而已。 是啊，清大清而已。 喂，中國是不是梁啟超？ 講嘅中華民族係梁啟超搞出嚟嘅。 中華民族 係啦，咁所以你呢個中華民族搞個國家就叫中華民國，就係咁樣嚟噶嘛。因為嗰陣時開始即係講呢個民族國家啦嘛。 呢個喺梁啟超之前都冇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呢個概念嘅。 冇。 中國就一早有，但係唔係嗰個概念。 唔係兩回事嚟嘅。 啊，中國。漢朝春秋嗰陣時已經有中國呢個名詞啦，但係佢唔係講緊呢即係今日咁嘅概念。 甚至孫中山啊，未曾辛亥革命之前，佢都冇講呢樣嘢啦。唔係點會講啊？咩驅除胡虜啊？係咪先？唉， 所以 我都唔明啊！即係話革命成功，將啲滿洲人趕翻曬去邊度啊？ 東北咯。 唉，咁東北唔要啊？ 嚇，唔係唔要。而是你喺邊度嚟？你翻翻去邊度？ 大佬啊， 係嘛？ 翻翻去嗰度，佢都生活唔到啦。過咗幾百年喺中國，係咪先？ 馬克思主義嘅流派咧，確實太多啊！列寧主義都係馬克思主義一個流派啊。佢 可以咁講，托洛斯基主義又係啦。 係啊，考茨基啊，伯恩斯坦啊，而家毛澤東思想啊，又係啦。但毛澤東思想幫鄧小平理論都唔同喎。 絕對 唔係點會分裂出嚟？ 當然 分別列出嚟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講到底就兩件事啫。 係 一件事是國內階級鬥爭， 鬥爭 第二件事 世界 革 命， 就咁簡單啫嘛。鄧小平兩樣都唔要，啊、你千祈唔好搞階級鬥爭，更加唔好搞路線鬥爭，唔好搞全民嗰啲運動。 係 啊，阿習近平話齋，不要折騰， 不要折騰啊！ 不要折騰係胡錦濤講嘅，唔係 習近平當然有講過啦。 有。 佢話：我們現在也不折騰，你們還搞搞什麼？ 嗰時都未做總書記嗰時，佢已經有講啦。 係啊， 係啊，未曾上任嗰時，佢有講啦。 跟住胡錦濤嘅啫，佢係有咩？ 反而跟住落去嗰啲江澤民啊，嗰啲就唔理論上就唔算嘅。即係未你唔係一派嘅政治理論啊嘛， 喂，形成理論，你估咁容易嘅 嚇？咁啊， 你估個個都可以 掛個名、啊？ 我上任五年十年，我就有一個理論，唔好玩啦。 即係唔係外國咧就好衰嘅，佢嗰啲乜乜主義咧，即係好啦，特朗普上台又話有特朗普主義，其實咧就真係污蔑咗主義呢、這個。特朗普有咩主義？佢有咩理論啫？ 嗯， 係嘛？咁你拜登上台又話拜登主義，奧巴馬又奧巴馬主義，係嘛？即係呢啲即係外國用喺政治上用到咧，係好濫嘅。 但係佢唔會把呢個特朗普呢個列入憲法啊嘛。 梗唔會，梗唔會啦。美國邊有？ 中國會，中國會列入黨章啊嘛，列入憲法噶嘛。啊，唔同啊。 咪黨章就冇所謂。 物以稀為貴。 係、 啊、一個憲法，一個黨章。如果你三六九二四八又改， 係 咁就唔值錢啦。啊。一樣東西佢係永恆嘅，好似孔子落到嚟都係 啊！ 你攞本《論語》 係 咁啊，搞掂 係。 咁你三年五年有一個主意，嗰啲其實係叫做庸俗化。 即係話你未曾叫做諗得好清楚，所以我先要講嗱。譬如你美國憲法都係㗎， 修正案有幾多個？有幾多條？修正案 好多條㗎，佢唔知十幾條㗎、啊， 都有十幾條。 有十幾條，但佢係某一。條憲法底下的修正案，你明白嗎？即係佢唔係話特登，就係黨喺個憲法裏邊加條落去，唔係咁樣嘅。 宇信你都記得啦，文化革命嗰陣時，啲紅衛兵啊，有啲自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冇問題，有啲話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即刻俾人駁。 點解？ 毛澤東都唔敢話我係主義，我只能夠講係思想啫。 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預告下先，就係聽晚咧，岑日飛、李默同阿次官咧喺加拿大會打電話翻嚟講懷念你我嘅。咁有啲我哋呢個節目啲老讀者啦、老聽眾啦嚇，咁啊記得聽晚收聽。 老生都要知道下你我。 應該嘅，香港係寶嚟噶嘛。次官成日話點解佢冇章咧？啊，点解佢唔会颁个咩勋章俾佢咧？吓，咁叻嘅人，吓、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见到阿基哥啦，吓、咁跟住听最后一首歌，呢首歌韩语嚟嘅，叫《苏维埃进行曲》。咁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